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在身，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走来走去，只要珍惜我的心，而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纵使一生也火般的吻，长夜有你醉也真，让我终于找到信任，不管一切是疑问，快乐是情人。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走来走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等这一刻请移民，长夜有你醉也真，让我终于找到信任，不管一切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容易受伤的女人，我们有王菲的歌声。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答二啦。你听紧的啦，由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清晨上来。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的。咁啊，要提下你咯噃。咁啊，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月22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系12月初10啊。啊，今日觉得个天气咧明显系即系暖，都系暖去好多啊。都几舒服嘅一个早上啊！ 开心从来未想我，孤单了才愿找我，预感抱着我，如旧热切地亲我，准是情人，偏不爱我。开心完全是因你，伤心了还是因你，从没有伴侣，从来没法认识你，心想放弃，却已没处飞，仍继续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伤我都要这么震撼。我愿你是女人，恋爱不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继续再等，没停没完没因，等每一次你的我恨，我是女人，热情难自禁，偷一仍要这样共你亲吻。开心完全是因你，伤心了还是因你，从没有伴侣，从来没法认识你，心想放弃，却已没处飞，继续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伤我都要这么震撼。我愿你是女人，恋爱不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继续再等，没停没完没因，等每一次你的过分。我恨我是女人，热情难自禁，偷一仍要这样共你亲。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继续再等，没停没完没因，等每一次你的过分。 乐儿，我恨我是女人。做女人嘅时候咧，又好想做男人；做男人嘅时候咧，又觉得做女人好幸福。真系人啊，点样先可以满足咧？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出边嘅气温咧有19度啊，相对湿度86%。相信今朝早咧都应该大家都有少少心情兴奋，点解呢？因为嚟到星期五啦嘛，点都会觉得开心啲嘅。不过都系冇掉以轻心啊，始终而家都系呢个抗疫期间，都系尽量咧少啲同朋友相聚或者同屋企人相聚啊。好彩现代科技进步，透过呢个视像或者电话，或甚至乎互联网，你都应该可以见到面嘅。 我自驾车与寂寥随处荡，他惯了靠吸烟替代独自逃亡。马路眼镜隔住阳光，不想远望，不需远光，因他拒绝期望。就让一次意，点起一张很想见的脸。缆车相遇，只得这口意。让上升的烟，即将一张摸不到的脸，模糊的故事，倒影到后镜内。淡绿衬衫衬着红黄灯号，车里暗笑的他。眼睛看着红灯，三种抉择，偏偏要等灯光变换迷阵。就让一次意，烧出一早封锁了的梦，最理想的戏，车厢里上演。让上升的烟，遮掩窗边不想见的路，谁人想发现？再转弯，拼命循环。 吸烟的女人，我哋有 Raiders 嘅歌声。好，咁啊，天气预测同你讲下先。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云雨带正覆盖广东西岸。不过我们今天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是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是温暖，最高气温约为24度吹微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会转凉，随后数日早晚是持续清凉的。再次提提你，室外温暖19度，相对湿度85%。今朝我哋会播唱好女人啊！ 咁多年都系一个人，咁多年都会去旅行，都习惯咗啦。我习惯靠墙嗰边瞓，我习惯瞓觉前谂好晒第日要着嘅衫、要做嘅嘢、要见嘅人，我习惯开着床头灯瞓。我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之后，多了好多习惯。 与你说了再见，我要过我每一天，心中偏偏反复想起过去每一点。明明分开之后，为何还要思思念念？不肯相信。抱怨，还望转身。 再见我，你再见我，与你再相恋。心中清楚，心中早知，再爱更辛酸。 去旅行的时候，我习惯带三本长篇小说相机。我习惯不吃飞机餐，吃自己带的干粮。我习惯用自己带去的枕头睡觉，一上了机，一入到酒店房就拎出来。我习惯跟团去旅行，至少有食有住有车坐，喜欢可以离下队，喜欢又可以看下团友的人生百态。但是我一定要自己住一间房。 你再见我，你再见我，与你再相恋。心中清楚，心中早知，爱你有辛酸。悠悠抛天之后，为何和你痴痴缠缠？仿佛一切也在变，唯独我心始终不懂说弃权。你也说过我爱上你，似跌进火渊。今天相依，他朝相分，你有你所恋，然而践踏不断，任谁处理都一样乱。谁又要永远？但求爱再算，纵使一生。 我习惯坐旅游车的时候听国文，认为啲导游通常都好多废话嘅。但系有一次当我换紧电嘅时候，唔觉意听到个导游讲话，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固然因为佢哋有典故、有纪念性，但系亦都好似人一样，存在嘅其中一个价值系因为有其他人会欣赏。听完个导游讲嗰番说话之后，忽然觉得我要习惯下唔再一个人。 何丽丽嘅独白有叶倩文嘅《女人的弱》。 点，其实女人真系都几多弱点下，其实男人都好多弱点，人人都有弱点嘅，只不过啲弱点你能唔能够可以包容佢啦，系嘛？我哋将呢个优点放大，然之后将呢一个嘅弱点咧，或者呢一个缺点咧，系即系睇得唔系好清楚，又由佢咁啦。咁啊，始终都真系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性格啦，咁啊。如果是一个相处，尤其是是两夫妻啦，或者情侣啦，甚至乎家人都好，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不同性格，大家都要互相迁就啦。尤其是现在在疫情当中更加要互相迁就。为什么呢？成日都讲很多，有部分的人就很干净，有部分的人都麻麻地干净。啲麻麻地干净呢，就即係遇到啲好干净呢，又觉得哇使唔使咁干净。啲好干净嘅人遇到啲麻麻地干净嘅人呢，又会觉得哇你真係可唔可以干净啲。即係其实都有好多呢啲唔同嘅冲突喺度。不过最重要系乜嘢，大家都有个共同嘅心呢，希望呢大家都可以战胜呢一个嘅疫情啦。无论喺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好啦，因为呢件事已经唔系淨係单单喺你身边发生，系整个地球都喺度发生緊。有时你都可以问候一下远方的朋友又好，亲戚又好。听到首歌回来呢，就会有五点半钟的新闻简报。你会不会都有这个想法，就是怎么天生不是女人呢？我都有问过为什么我天生不是一个男人。无论男人女人都好，最重要快乐地做人就可以了。转头翻嚟，继续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上嚟》。呢个时候，我哋有草蜢嘅出现啊！怎么天生不是女人？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屯門山景村景樂樓一名58歲男清潔工人午夜12時工作期間，懷疑從垃圾槽意外墮下至地面，身體多處受傷，昏迷送院，其後證實不治。警方將案件列作工業意外。澳門打斷連續200多日無輸入新型肺炎個案，在深夜確診一宗輸入個案，成為當地第47宗個案。患者是一名43歲由迪拜出發，20日經新加坡到日本，21日坐澳門航空在晚上抵達澳門的居民。當局表示，他到達澳門機場之後的兩次快速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都呈陽性，屬於無症狀感染，已經在深夜從臨床中心轉送政府醫院隔離治療，密切接觸者有8人，要留在臨床中心隔離醫學觀察。卫生防护中心核下科学委员会发表暂议共识，建议聚焦两款疫苗，分别是复星 BioNTech 供应的疫苗，以及阿斯利康供应的另一款疫苗。建议优次是首先为安老或残疾人士院舍的院友同职员接种。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主席许树昌表示，暂时只有 BioNTech 提交所有资料，并经过专家委员会审批建议使用。阿斯利康已经有第三期数据和刊登在文献，但科兴既未有提供资料，亦都未在医学杂志发表第三期数据。他说科兴提交有关数据之后，如果委员会认为没有问题，就会更新有关建议资料。政府就強制檢測公告刊憲，除了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的5座大廈之外，再多5座位於油麻地佐敦指定區域的大廈，因為污水樣本檢測持續呈陽性，要納入強制檢測。5座大廈包括廟街108至116號、廟街118號、吳松街1至3號、吳松街5至11號以及吳松街15至17號。任何人在今個月8日至到昨日期間曾經身處呢啲地方超過2小時的人，要在星期日之前接受病毒檢測。受檢人士若果在星期二至到昨日期間已經進行檢測，會獲視為已遵從公告規定。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176点，跌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5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52，瑞士法郎0.885，加元1.263，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兑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19美元，卖出1869.7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微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随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

好，就是梅艳芳的《女人心》，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40。早晨，早晨啊！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中文台联播啊，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今日除咗有钱佩佩之外咧，仲有好多女人陪伴你嘅，因为今日咧佩佩拣嚟好多咧，即系女人嘅歌曲。是不是男人不啱听？不是，男人更加要听，因为你不了解身边的女人呢，你就好难呢就是跟她相处的。咁所以呢你就更加要爱惜啦，更加要去好好了解身边的女孩子。咁当然你是女人呢都要了解自己，因为呢很多时候可能自己又做得不是咁好啦，又可以有改进的地方，哎点都好啦，都最紧要是做好自己啦。因为其实每一个都是女主角来的，不过只不过每个人演绎着不同的戏剧啫。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佩佩的前辈周慧敏主场，台下女主角。 我在看着银幕里浪漫戏，这女主角为深爱仍逃避，畏惧情像游戏，恐怕尽是伤悲。观众在心碎地咀嚼剧中意味秋天那气味，悄悄眼泪流下了像做戏。这女主角极坚决无余地，我在台下求你不要让梦枯死，不要就此退避，心里莫多顾忌，跟她永远一起。请你能将这人留下，莫再爱别人，不要像漆黑里面当天鹅一般。到美梦远去后，才内心地找寻。今天呼喊命运，曾留低一寸缺陷。留下你像做戏，这女主角极坚决无余地，我在台下求你不要让梦枯死，不要就此退避，心里莫多顾忌，跟她永远一起。请你能将这人留下，莫再爱当天我一般如笨，到美梦远去后，才内心地找寻。今天呼喊命运，曾留低一寸缺陷。请你能将这人留下，莫再爱别人。不要像漆黑里面当天我一般如笨。内心地找寻，今天呼喊命运，曾留低一寸缺陷。就又装逼废墟， 这也抱进手里，不舍那天他不过廿岁。大地上那远处有个修女，与那四季打遍坑洞沟渠，怕被这世界准望，我与被弃者都看穿，纵使艰辛不会后退，日复日也是这般，他不变，旧罪暗悔处也有光线，每件快要细细者他心碎，也照顾到最后那天，含泪说着我要爱到痛心，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出，方肯称爱，真爱绝对是无条件，如若要奉献要献到痛心，当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不惜一切交出，方肯称爱，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永没变。大地上那远处那个修女，四季踏遍天边海角，不论碰上了是谁，若有疾有衰，都看惯这天他不止八十岁，日复日也是这般，他不变，留住暗悔处碎，难日照顾到最后那天，仍自勉励爱要爱到痛心，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出，方肯称爱，真爱绝对是无条件，如若要奉献要献到痛心，当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不惜一切交出，方肯称爱，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永没变。仍自勉励爱要爱到痛心，方可真正把身心都奉献，不惜一切交出，方肯称爱，真爱绝对是无条件，真心爱伤心不可避免，不惜一切交出，方肯称爱，真爱绝对是全无底线，永没变。我在痴望他照片，看记万千豪情的风采。 《异国踏的天使》德兰修女，我哋有郑秀文嘅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地区天气预测系咁嘅：中国东南部天色系大致良好，同时咧一道云雨带咧正覆盖广东西部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天气系温暖啊。最高气温咧约为24度，吹微风。展望明日咧，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日间是温暖，星期日风势是较大，天气是转凉，最后几日呢早晚是持续清凉的，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5%。 这排着衫真的有点弊啊，真系觉得冻啦，当然系嘛，之前咁可能着得好臃肿，咁 突然之间又话回暖，跟住又话转动，跟住又回暖，跟住又转动，跟住咧又好湿，跟住咧又好干咁样，真系少啲适应都好难啊！不过我觉得咧。戴咗口罩其实是好嘅，因为戴咗口罩当然你可以挡住呢个新冠肺炎啦。但系除此之外咧，其实我觉得普通嘅流行性感冒咧，你都可以挡到。咁相对地咧，应该咧系少咗感冒嘅，同埋咧即系你个人会注重咗好多卫生啦，可能即系肚屙啊呢啲等等嘅呢啲问题咧，亦都会少咗啦。咁都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咧即系点样都好啦，大家都要注重卫生，即系唔好嫌我烦啊！今日是唱好女人的时间，不知道少女心事你有了解几多呢？ 霓虹里模糊里昏暗灯光，带醉的小嘴散着爱的清香，灰色的 jacket 微滑飘的香水，沉默里不敢放胆向我望，谁人在现在拿起忧郁锁紧你，桃红色小嘴紧紧关闭，白是雾会在此一刻深深一吻，期望可开解你眼泪。Sayonara, Sayonara， 少女心事，但愿我亦了解，我也能知。Sayonara, Sayonara。恋爱不见终点，微梦里浓浓似饱满的心，过阔的恤衫散着爱的心思，伸出的手盘用白色的纽扣，如再说不可再装作幼稚，谁人在现在拿起忧郁锁紧你，桃红色小嘴紧紧关闭，是雾会在此一刻深深一吻，期望可开解你眼泪。Sayonara, Sayonara， 少女心事，但愿我亦了解，我也能知。谁人在现在拿起忧郁锁紧你，桃红色小嘴紧紧关闭，明白是雾会在此一刻深深一吻，期望可开解你眼泪。Sayonara, Sayonara， 少女心事，但愿我亦了解，我也能知。Sayonara, Sayonara， 少女心事，飘忽的恋爱不见踪。 女心事，我哋有张国荣嘅歌声啊，咁啊，马可钟咧又好快到呢一个六点钟啦，咁当然咧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嘅六点钟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就继续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啊，逢系礼拜五咧去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咧，我哋就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话题，咦有啲惊啊，一谂起咧就，哎呀，千祈唔好发生喺我身上啊，究竟系咩咧？就讲紧呢个俾鬼砸，究竟俾鬼砸系真系你撞鬼啊？啊，定系咧？其实系有啲身体上边嘅问题咧。咁一阵间咧就精神科专科医生啊，沈医生咧就会同大家一一讲解噶啦。咁啊，当然啦，继续会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呢一个清晨上嚟啦。咁啊，今日咧就带嚟咗好多嘅女人歌曲，唔知道咁多首拣到你个首尾咧？佩佩好喜欢林忆莲的歌曲，当中有几首都特别喜欢，这首是其中一首。走在大街的女子，我们转头再见。 黄昏交错的 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初时有两阵微雨，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北风四至五级，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可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东风五至六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六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四千七百米，有薄雾。东沙吹东北偏北风四级，能见度十公里；澳门吹西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三千六百米，有薄雾。在西沙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十八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176点，跌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53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52，瑞士法郎0.885，加元1.264，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57美元，卖出1,870.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8，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呢个节目咧本身就系一五台联播嘅节目啦，咁可能二台嘅朋友喺呢个时间咧，平时系应该系听紧啊晨光第一线喎，应该系嘛？咁啊普通话台嘅朋友都系嘅，咁啊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咁啊呢个联播时间咧又可以认识下其他。 他台的不同的节目啦。可能你有时即系有很多朋友就好中意噶嘛，个收音机咧系校紧咗某一个台，其实另外一个台唔系唔想校，又唔知几多号频道，所以又听开又觉得几好听，于是乎又冇转过去其他台听啦。咁啊，亦都可以带你认识一下我哋呢个清晨爽利节目啦。咁啊，清晨爽利咧去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嘅。头先都预告过啦，今日咧就系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俾鬼宅呢个话题啊，日光日白讲咧就唔使咁担心嘅，因为半夜三更讲咧就惊啲啊。咁啊，当然啦，你话嚟到呢个朝头早六点钟咧，都应该系要起身啦，嗬。咁啊，再次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咁啊，提一提你啦，咁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月22号啊，星期五啊，农历咧就嚟到12月初10噶啦噃。今日要唱好女人啊，点会冇呢一首咧？嗬。 沿途与他车厢中私奔般恋爱，在挤逼都不放开，祈求在路上没任何的阻碍，令愉快旅程变悲哀。连气两次绿灯都过度了，与他再爱几公里，当这盏灯转红便会别离，白运气决定我生死，祈求天地放我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能重拾信心。唯求与他车厢中可抵达未来，到车位都不放开，无论路上历尽任何的伤害，任由我决定爱不爱。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怕发生的永远别发生，从来未顺利遇上好景降临，如何重拾信心。祈求天父做十分钟好人，赐我他的吻，怜悯罪人，我爱主，同时亦爱一位爱人。信好人，到我睁开眼，无明灯指引。我爱主，为何任我身边爱人离弃了我，下了车，你怎可答我？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六点钟新闻之后的清晨爽利咧，除了有钱佩佩之外咧，仲有我的嘉宾朋友啊，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系啦，沈医生啊，今日咧你要同大家讲呢一个嘅话题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听到啲朋友仔话：，哎呀，我去旅行去嗰间酒店啊，我俾鬼砸啊，啊嗰度好猛噶。咁究竟即系俾鬼砸呢样嘢，究竟系真系有鬼啊，定系其实系真系疑心深暗鬼，其实系自己出现咗问题咧？ 首先咧，我哋去旅行咧，就真系千祈唔好自己吓自己吓。唔好俾呢啲咁样嘅民间嘅一啲嘅讲法咧，就吓到自己先。首先咧，我哋医学上嚟讲咧，这个绝对系可以有得解释嘅。咁啊，所谓嘅一个俾鬼砸咧，其实喺医学嚟讲咧，这个现象嚟噶。这个现象咧就叫做一个叫做睡眠瘫痪症咁样嘅现象。其实呢个现象咧可以话好普遍啊，即系个人口里边咧，大概有4-5成嘅人咧。在一生里面呢可能至少都经历过一次的咁几以上的。咁我唔知佩佩你有冇试过啦，我自己就都试过2-3次的其实。 係个感觉系咪就即系啲手脚喐唔到，想起身又起唔到咁样啊。 冇错啦，即系你个人呢喺半梦半醒之间，你明明个意识已经有喺度㗎啦，你知道周围呢发生緊咩事，甚至你听到周围嘅嘢，但系呢你嘅手脚系未喐到嘅，个人好似咧即系想喐，但系根本完全即系动弹不得嗰种咧，咁你就会觉得好似自己俾嘢压住咁样咯。咁但系其实咧喺个科学上，喺个医学上嚟讲咧，系讲紧嗰两样嘢未协调啊，即系话咧我哋嘅意识清醒，但系咧我哋个脑部控制系我哋讲嘢啊，我哋手脚喐动啊嗰样嘢咧系未可以运作得到啊。咁变咗喺我哋嗰、那个即系个意识快过。嗰一個嘅控制肌肉同埋我哋講嘢等等嗰啲咁樣嘅配合咯，有呢個落差。咁但係其實咧往往可能過一段時間，可能過幾分鐘啊咁樣咧，咁慢慢咧嗰個腦部負責控制肌肉講嘢等等呢個咁樣嘅功能咧，慢慢恢復嘅時候咧，同個意識配合到咧，咁其實就可以喐翻噶啦。 其實點解會咁嘅咧？其實係咪因為有精神壓力先會咁啊？定係唔夠瞓係咁啊？定係因為咩原因會咁樣嘅咧？ 呢、這個咧其實就一般咧，如果你唔係話即係成日出現咧，其實就冇乜話有啲咩特別嘅擔心嘅地方嘅，可以話咧其實是一個現象嚟嘅啫，有時解釋唔到嘅。譬如話你講緊可能唔夠瞓啊，個日嗰排咧就特別攰嘅，特別多壓力啊，咁樣咧，確實咧就真係容易啲會有出現呢一個唔協調意識同埋嗰個控制。身體喐動嗰個嘅功能唔協調嘅一個情況，咁如果舊醫一兩次咧，完全唔使擔心。咁但係反而咧，如果佢經常出現啊，好似我哋講緊一生人先係一兩次、兩三次，而係講緊一個禮拜都有兩三次啊，又或者日日都有啊，咁樣咧，咁就真係要去到睇睇究竟有啲咩事。因為其實咧喺嗰個醫學嚟講咧，如果經常出現呢一個咁嘅睡眠癱瘓症呢個情況嘅話咧，確實係同一啲嘅疾病咧。是好有關係的。例如呢就是講緊一啲譬如話睡眠窒息症啦，患睡眠窒息症嘅人士呢佢哋都經常會有呢一個情況出現。仲有呢就是頭先講咗啦，如果長期唔夠瞓啦，甚至一啲嘅情緒病例如抑鬱、焦慮等等呢啲咁嘅情況，又或者呢佢長期使用一啲特別嘅藥物啦，咁都會容易出現呢啲咁樣嘅情況。以至呢就是如果佢有啲電解質嘅失調，可能佢有啲內分泌嘅問題啊，令到佢可能嗰個電解質嗰個功能咧，即係比較難協調啊咁樣。咁又或者咧，佢有一啲其他嘅症狀，除咗嗰個睡眠窒息症之外咧，仲有可能佢譬如腦部真係發生咗一啲嘅，譬如話唔正常嘅組織啊咁出現嘅時候，我哋俗稱腫瘤啦嚇，咁可能都驚係有啲咁嘅情況咯。咁所以咧，如果長期有呢、這個咁样嘅问题嘅话咧，确实系要去真系睇医生嘅。 嗱，咁头先你讲话，一生人里边都可能都会试过下有呢一个问题啦。咁会唔会其实都有年龄嘅分布，即系后生嘅或者系甚至乎细路仔或者老人家，其实都会有机会嘅咧？ 通常咧就呢个情况咧，即系大人嘅话咧，一般嚟讲嗰个比率咧就比较常见啲咯。咁你话小朋友咁理论上都会有嘅，因为嗰个讲緊係一个唔协调㗎嘛。咁老人家亦都唔少㗎，唔係话嗰个年龄会好大嘅一个界别，反而就係呢佢嗰个次数呢出现有几密啦，咁我哋要注意囉。 咁会唔会即係个男女比例都会有唔同嘅呢？ 这个就没有特别有一个这样的分别在这里。 是，那么会不会跟空气流通有没有关的呢？即可能空气不够啊，那可能呢个人呢呼吸得不好啊，其实就会有这个影响的呢。 有啊，但如果你譬如空气流通得不好的话，那自然那个人的睡眠质素都可能会差一点咯。是不是？那睡眠差一点的时候呢，那也都会影响这个这样的协调的，有可能会。 是，那即听你这么讲，其实即是说如果你睡得不舒适就很容易会有这个问题啦。那可能即刚才我们所讲的很多人去旅行觉得是这样东西，可能是因为张床不是你平时睡开那张的狗窦， OK？ 那就算是龙床都你都睡得不舒服，是不是因为是这样呢？ 有可能是的，同埋可能因为你去旅行的时候可能会有时差啦，时差的时候身体的生理时钟未适应到的时候呢，亦都有可能呢是容易会出现这个现象咯。 是啦，咁即如果呢自己醒咗啦，但是就是自己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努力咁样挣扎令到自己醒晒啊，定是由得佢一阵间佢就会冇事嘅呢？ 如果真係有咁嘅情况醒咗嘅时候呢，我諗第一件事要记得呢，就係、是、我哋今日所譬如你喺收音机听到呢一个咁样嘅资讯，咁你就记住哦，原来係咁嘅，咁所以呢首先就要镇定个人，镇定个人。当你镇定嘅时候呢，咁等个时间慢慢过，咁你可以大概数下啦，譬如话数十声、二十声、三十声，咁你数数下呢，其实佢哋自己呢就会有返一个运动喺度㗎啦。变咗你可以唔需要担心啦，亦都可以大概有个心理有一个即係预算啊，哦原来我要二十秒、三十秒嘅，咁呢个慢慢就会即係配合到㗎啦。就是再有嘅时候呢，你都可以放心㗎嘛。 除了你说自己会发现之外，其实身边的人会不会都察觉得到他有这个问题的呢？ 如果你说身边的人察觉呢，通常的机会就未必那么高的。因为呢很多时候譬如我们醒了擘大只眼，那也都未必会，因为那一刻是讲不到东西嘛，又动不到嘛。身边人见到你呢都未必会察觉你是很有不妥咯。咁通常係事后呢讲返出嚟嗰、那个就觉得啊係一个好比较惊吓，一个比较呢即係令人担心嘅一个情况，係事后通常会讲返多啲囉。 咁但係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发现嘅频率唔係咁高嘅话呢，就唔需要担心。如果频率係高嘅话呢，最重要都係睇医生。咁但係如果睇医生其实睇咩科先啱呢？ 基本上呢是可以，即是当然可以睇精神科医生啦，亦都可以呢是睇譬如呼吸科医生啊，咁样都可以睇返呢，即是佢譬如话有冇一啲我哋要排除头先讲緊嘅嘢呢，譬如睡眠窒息症啊，或者其他睡眠嘅疾病啊等等啊咁样囉。 咁就明白晒啦，咁所以大家唔需要再担心啦，即係呢啲呢都可能係大家即係疑神疑鬼嘅啫。如果有呢啲问题呢，最紧要呢都係病向前中医嘅。 仲有呢就係、是、大家都要记住保持呢个良好嘅睡眠习惯啦，咁记住啦，睡觉前呢就记住唔好成日用啲电子产品啊，搞到呢係啦刺激咗个大脑，咁呢就休息得冇咁好㗎啦。 咁呢个真係大家都要严守严守啦。好，咁今日唔该晒呢就是、精神科专科医生沈桂豪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又再见啦，拜拜。 好，拜拜。 再独对夜半无人的空气，串起你的无烟，重现某天的好戏。仰舞做长袖，不经意地抱着我正看天地，仰唇在无味的衣领上，笑说最爱你的气味。我恨我共你是同然而完场的好戏，只有请你的无烟，从此每天饰演你。夜来便来伴我坐，默然但仍默许我，将肌肤紧贴你，将身躯交予你，准许我这夜做旧角色，准我快乐地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再去做没留着情侣的伊人，假装再有从前演过的戏份。 是每天饰演你。夜来便来伴我坐，默然但仍默许我，将肌肤紧贴你，将身躯交予你，准许我这夜做旧角色，准我快乐地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再去做没留着情侣的恋人，假装再有从前演过的戏份，重饰演某段美丽故事主人，饰演你旧年共寻梦的恋人，你总是明明白仍夜深一人，穿起你那无言无意当跟你贴 我哋有陈慧娴嘅傻女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5嗰啲噶啦，咁啊，同你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噶嘛，大致多云啦，部分能地区能见度系较低，日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系温暖，最高气温咧又为24度啊，吹微风，咁啊，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会转凉嘅，随后几日咧早晚系持续清凉嘅，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啊。真系好啦，有一两阵嘅微雨，点解咧？呢排咧天气太过干燥啦，我相信咧唔系得我一个，好多朋友仔咧都觉得周身痕啊！我成日都讲咧话，着咗好多衫已经好臃肿咧，就更加觉得痕。尤其是个背脊痕咧，哇！你着住好多衫咧，你真系唔知点样拗。所以咧，你话啊，天气冇咁干燥咧，相对地咧又会好啲啊。嗯，半个钟咧又好快到呢一个嘅6:30啦，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赏礼咧又告一个段落啦，唔紧要啦，听朝早准时喺5:00咧，佩佩依然都喺香港电台嘅中文台咧同你见面啊。临走之前提嚟有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听朝早再见，拜拜。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抛个媚眼过来，哄哄我逗我乐开怀。 没人理我。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寂寞男孩的苍蝇拍，左拍拍，右拍拍，为什么还是没人来爱？人问津呐，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嗨嗨，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 乖，爱生气，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预计，美国的新型肺炎死亡数字在下个月会升至50万，形容是一场非常艰巨的战役。他在白宫出席仪式，签署多项行政命令，全面应对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包括在机场和飞机上必须戴口罩。拜登表示，疫苗接种的进展可以用失败来形容，未能够取得成果，情况转好之前可能会继续恶化。政府就强制检测公告刊宪，除了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公布的五座大厦之外，再多五座位于油麻地佐敦指定区域的大厦，因为污水样本检测持续呈阳性，要纳入强制检测。五座大厦包括庙街108至116号、庙街118号、吴松街1至3号、吴松街5至11号以及吴松街15至17号。任何人在今个月8号至到寻日期间曾经身处上述地方超过两个钟的人，要在星期日之前接受病毒检测。受检人士若果在星期二至到寻日期间已经进行检测，会获视为已遵从公告规定。屯門山景村景樂樓一名58歲男清潔工人午夜12點多工作期間，懷疑從垃圾槽意外墮下至地面，身體多處受傷，昏迷送院，其後證實不治，警方將案件列作工業意外。衛生防護中心核下科學委員會發表暫議共識，建議聚焦兩款疫苗，分別是復星 BioNTech 供應的疫苗以及阿斯利康供應的另一款疫苗，建議優次是首先為安老或殘疾人士院舍的院友和職員接種。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科學委員會主席許樹昌表示，暫時只有 BioNTech 提交所有疫苗，並且經過專家委員會審批建議使用。阿斯利康已經有第三期數據和刊登在文獻，但科興既未有提供資料，亦都未有在醫學雜誌發表第三期數據。他說科興提交有關數據之後，如果委員會認為沒有問題，就會更新有關建議資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风势较大，天气转凉，最后几日早晚持续清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22号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科学委员会发表暂议共识，建议聚焦两款疫苗，分别是复星 BioNTech 和阿斯利康的另一款疫苗。至于科兴疫苗，就新發現及動物傳染病學委員會主席許樹昌說，要等藥廠提交資料或者在醫學雜誌發表第三期數據之後再更新建議，一陣聽下佢點講。 大律師公會執委會改選，由資深大律師夏博義做新任的主席。夏博義明言擔心香港的自由不能持續。另外，律政司日前亦都刊登廣告招聘刑事檢控專員，一陣會同大家詳細報導。 內地至今有超過88,000人感染新型肺炎，4,600多人死亡，有死者家屬歸咎最先爆發的武漢官員隱瞞疫情，認為是嚴重犯罪，但是各級法院都不受理。亦都有一批探究武漢疫下情況的公民記者被扣押或者監禁， 留意稍后的抗疫一年系列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正式上任，咁随即咧签署17项嘅新政，包括系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咁另外咧，参议院将来处理有关前总统特朗普嘅弹劾议案啦，都系另一个嘅考验嚟噶。环看天下会同大家探讨。 荷兰一位女学生用嚟啤牌嘅几只公仔牌隐含性别不平等，自制咗一款特别嘅啤牌，取代传统嘅国。